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柯南的智商和勇气，也不像大雄有哆啦 A 梦天马行空的神助攻，可是他最像童年时期的我们，拖延又懒癌，作业总是拖拖拉拉，运动总是推三阻四，西瓜头的小个子，拥有平凡的长相，普通温暖的家庭，容易感动，容易热血沸腾，容易感到快乐，也容易犯各种小错误。他就是樱桃小丸子。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小丸子依旧在我们心中。他很普通，也不完美，但每个人却总觉得他的童年就如同自己的童年。许多人回忆起来，对于小丸子的第一印象都是真实。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如此地打动人心。然而就在前几日，我们最爱的樱桃小丸子再也不会有新篇章了，因为樱桃子已经离开了我们。据日本媒体8月27日发布的消息，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日本著名漫画家作家三浦美纪，在8月15日因乳腺癌去世，终年53岁。本名三浦美纪，1984年正式出道后，1986年以笔名樱桃子，他将自己童年的经历作为蓝本，绘制出樱桃小丸子，又以幽默风趣的绘制手法，在短短几年让樱桃小丸子在亚洲地区风靡各地。而剧中很多的角色与桥段皆来自樱桃子相关的真实经历，比如剧中主角的名字是三浦美纪的笔名，生日也是三浦美纪的生日。故事的背景设定在70年代初的静冈县， 家中共有六位家庭成员。作为家中经济支柱的爸爸，殷宏志享有绝对的发言权，他能够掌控家里的电视机，还能随时观看自己喜欢的棒球比赛。而漫画中的可爱少女小玉，原型是一位大家闺秀，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家也定居在了美国。婉伟的原型很普通，后来从事于 IT 行业，结婚生子，平平凡凡地过起了日子。大受欢迎的花轮同学，原本樱桃子打算将他设计为一个惹人讨厌的纨绔子弟，没想到推出之后反响却相当的好，到最后就连樱桃子都觉得花轮同学是可以托付的人。小丸子的好友由美子后来从故事中消失，只是因为他在现实中也离开了人世。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周围都是些可爱的人，剧中的小丸子就这样简单而幸福地生活着。然而在现实中，樱桃子的生活却没有这般美好。在婚姻上，樱桃子也不是顺风顺水。24岁那年，她嫁给了身为漫画编辑的宫永正龙，后来丈夫却频频干扰自己的创作，樱桃子无奈选择了离婚。2003年，樱桃子嫁给了插画家，经过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这一次现实中的樱桃子终于过起了幸福的生活。数年兢兢业业的创作，樱桃子的创作生涯也达到了高峰，将现实生活过成了剧中小丸子所愿的那种新时代的现代女性。但与很多知名作家、漫画家不同的是，尽管自己的作品非常出名，但樱桃子本人却极其低调，她很少接受访谈或留下影像。即便自己的作品有幸被收录到教科书，编辑来找樱桃子要照片时，他也只给了他一幅插画，一直默默地将自己隐藏在光芒之后。虽然樱桃子在现实中不爱表达自己，但在漫画中，他将自己想说的、想做的全部记录在漫画中，告诉了所有读者。他还会定期更新自己的博客，但是还是不会高调公布自己的任何信息。即使身患乳腺癌时期，他也不曾公开患病的消息，只是依旧如初正常生活。还记得在樱桃小丸子30周年纪念展上，樱桃子说了一段埋在心里的真心话：30年间，好的事、坏的事都发生了一大堆，总之还是很感谢能以作家的身份生活到现在。他不完美，他有着小学生所有的特质与烦恼，他担心考试，也不爱写作业，一到假期作业都会拖到最后一天。但就算这样，他还是会陷入到莫名的幻想之中。他时而元气满满，偶尔也会有些废柴，有时遇到尴尬的事情，表面装得云淡风轻，内心却已然一脸黑线。他坦率，他单纯，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但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好像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可以说，《樱桃小丸子》这部作品就是樱桃子内心最向往的童年生活。他将最美好的品质，乐观、坚强、善良，通通投射到了小丸子这个卡通人物身上。也正如樱桃子在漫画中所说，成长是不断相遇，不停告别， 成长是学会说再见。虽然我们不舍与小丸子再见，但是这次仍然要对樱桃子说声再见。 If you had three wishes, tell me what they be。 今天的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所有的美好都装满你的梦。 If I had three wishes,Tell you what they be。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多数人的印象中，音乐影片总是带着些许文艺的气质，让人如沐春风。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爆裂鼓手》，却将电影拍出了一种特有的气质，剑走偏锋的暗黑系励志，并且还带有惊心动魄的剑拔弩张，甚至让人无法完全认同电影所传递的价值观。但不得不承认，爆裂鼓手从电影艺术角度来看，是一部近乎完美的音乐电影。节奏明快，高潮跌宕，精彩非凡。透过电影，我们都必须知道，也许这个世界难以善待每一个努力的人，也许你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至少知道自己努力了，而这也将是我们存在的意义。19岁的少年安德鲁成长在单亲家庭，一心想成为顶级爵士乐鼓手。某晚他在学校练习时被魔鬼导师弗莱彻相中，进入正规的爵士乐队，同时也开始为追求完美而付出代价。安德鲁越是刻苦练习，与外部世界越是隔膜，唯一理解他的便是弗莱彻，但后者的暴躁与喜怒无常扭曲了这段师生关系，更让安德鲁耳濡目染，连带自身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当安德鲁终于登上纽约音乐厅的舞台，他才惊恐地发现，原来弗莱彻一直等着将他打入尘埃。最终安德鲁在严师的督教下，以非常规的手段挑战自己的极限，追求爵士乐鼓手梦。主人公热爱打鼓，但过度的投入让他失去对音乐的初衷，进而演变为生命的负荷以及师徒间近乎疯魔的对决。电影不只有音乐人的苦痛，更让人看到传统励志背后的残酷真相。电影中有很多经典的台词，英语中再没有哪两个词比 good job 更骇人的了。人一旦有了梦想，怎么活都是有灵魂的。我宁愿34岁烂醉如泥，身无分文的死掉，成为人们饭桌上的话题，也不愿腰缠万贯，神志清醒地活到90岁，但没人记得我是谁。这部电影并非一口暖人的鸡汤，而是一部残忍的励志电影。你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可能一无所有，可能被打得全身是血，

歌中男子借巴颜湖清澈纯洁的湖水来寄托着自己对于美丽姑娘阿合巴颜的悠悠情思。 好汉夜来哟，仙达满布阿哈那，红儿夜来哟阿巴扬，阿日烈根格嘎呀。 这首用到了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冬不拉和色布兹克的歌曲，你们一定感受到了哈萨克族小伙对心上人那诉不尽道不完的真心吧。2017年，歌手迪玛希用一首冷门法语歌《一个忧伤者的求救》被500位现场听审选为首场冠军，成为歌手节目首匹黑马，同时也让哈萨克这个民族被更多的人了解认识。一直到节目的第7期，迪玛希才选择演唱哈萨克民歌，满足了一直对于哈萨克民歌抱有好奇和期待的观众，同时也展现了一把弹奏冬不拉的神级手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味那首优美动听的《戴笠刀》。 到爱，爱情烟雨爱情的浓伤和难 大家是不是被迪玛希的高音震撼到了？除此之外，不知听了这首歌的你又有什么独特的感觉呢？ 让我们从哈萨克音乐的情感中走出来，随着我去体验一下我的家乡温软如水的傣族音乐。我来自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一个山美水美人更美的边陲小镇。傣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生长，美丽的瑞丽江，清新秀丽的蒙秀山，使得生活在瑞丽坝子里的傣族人民有水一般温柔善良的品质，也使得傣族音乐以婉转清新而闻名。傣族人民善于吹奏葫芦丝、巴乌，所以让我们通过下面这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感受一下傣家的小姑娘、小伙子是怎样传递自己对对方的情意。 响起的时候，我把自己带到了瑞丽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里，在碧波盈盈的瑞丽江边漫步起舞，等待心上人的到来。你听，竹林里传来了阵阵葫芦丝声，淡淡悠扬。美丽的姑娘轻倚在凤尾竹旁，清澈的双眸中流露出期待的目光，月光斜洒在她的衣裙上，把她曼妙的身影一直拖到金色的水面上。月声渐渐轻盈飘逸起来，姑娘起身来到水池旁，在月下忘情地轻舞着旋转着，波光中叠映着她曼妙的身影，月光下裙摆也轻轻飘扬，着一缕花衣似一个精灵，在月光下泻一地旋转的身影。竹林的小径上微风轻拂凤尾竹，远看像一层绿色的雾在舞动，竹楼里美丽的阿妹正深情地凝望着窗外，竹楼外痴情的阿哥爱慕的葫芦丝声在静谧的夜晚愈加缠绵，彼此正倾诉着心中的爱。慈宫青楼梦好，难复深情，秀丽的傣香便是那深情的归宿。 这里有风和雨都无法带走的蓝天，有金黄色麦田旁成片的亮橘色的炮仗花，有18岁那年盛放的附着青春梦想的凤凰花，有瑞丽江最温柔的涟漪和江畔最温暖的风。如此美景不仅深入了我的心里，更深入了一辈辈留在边境瑞丽的老革命家的心里。杨飞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军政大学宣传队任器乐组长和创作员，他把云南视为第二故乡。1954年，时年27岁的杨飞到瑞丽下连队采风体验生活，来到瑞丽市蒙秀乡蒙秀山头一棵榕树下，杨飞极目远眺，阳光下的瑞丽坝碧绿无垠，瑞丽江水从坝子间缓缓流过，此情此景触发了杨飞的创作灵感，一曲优美婉转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从此诞生，传唱大江南北。葬在瑞丽蒙秀山上，让他与他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永远在一起。这也正如艾青在诗中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现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猜是什么？ 哪方面的？ 和生命有关。 喂猫吗？你最有爱心了。 哎呀，不是，再给你个提示啊，和延续生命有关。 延续生命？吃苹果大桃吗？一个仙桃延寿10年。 哎呀，真服了你了。再提示一下，不是延续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我知道了，是延续咱们的生命，给未来的宝宝起名字，对不对？ 你就不能境界高一点吗？好吧，我告诉你，刚刚啊，我经过天坛，我去献血了，我献了400毫升。